大家晚上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我在博士阶段的毕业论文的内容，希望能够把它介绍给大家，因为内容有点长，可能要讲好几次。那么这个首先要感谢这个公司沙龙，感谢群主，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博士生能够把自己的毕业论文拿出来讲，而且是在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上来分享，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一直把这个公司沙龙看作是我们民间的一些个思想者和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专业的学者进行交流的一个平台啊，尤其是国内的不少这个顶级的学者都在这个群里边，所以是非常荣幸，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各位群友，感谢群主。那么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自己的老师，我的恩师赵世林老师啊，是赵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来读这个博士啊，能够走进哲学的殿堂，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啊。古希腊人说，哲学是万学之王啊。那么作为一个人，这一生中能有这样的机会，真是非常的幸运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所以这一辈子能有这样的幸运，这个非常难得。那么这个我这个论文呢，也得到老师的很大的重视，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个我这个论文草稿写完之后呢，我就提交给赵老师去这个阅览。后来我们这个师门聚会，我们的这个师母就说李博呀，你们老师非常看好你，看中你的文章，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一边看，坐在那儿看着手机，一边看一边说写得好，有道理，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那么也得到其他老师的帮助，比如说我的另外一位老师孙悟虎老师也在本群。在这个论文写作初期，其实我自己没有太大的自信，所以这个跟孙老师聊了很多，他就鼓舞我说，你这个好好写，你这个观点什么的都非常有意思，这个争取把它论述明白，然后过个十年二十年它都有意义。所以这些老师们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那么尊师重道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所以首先这个感谢恩师，感谢母校啊。那么这个我这个论文呢，是其实有一些修订了，因为距离这个论文的完成也有大半年的过程了。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些想法也有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会陆续的去做修订，然后把这个修订之后的版本这个连载到我的公众号上，牧猪人的猪与远方，请大家关注啊。那么我这个论文的原来的这个题目啊，是叫做孔孟儒家的保守主义，然后副标题是西方保守主义与康德世欲下的儒家。首先需要声明一下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标题是有问题的，我自己知道有问题，因为原来的标题是不是这个，原来标题比较接近于现在这个，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论文在评审的过程中，这个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校外的一些，比如说宗教学专业的老师的这个专家的加入，所以呢这个他们可能对于西方的东西啊，哲学的东西啊，他不是特别了解，他们以为康德是保守主义呢，所以就让我把主标题改成了这个现在这个叫孔孟儒家的保守主义。其实我这个论文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从保守主义的来说的，另一部分是从康德哲学来说的，所以现在这个标题其实是有问题的。以后我要发布的这个修订版呢会改回来。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我们说我们中国这个国家，它地处亚洲的东部，其实是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远离世界文明的中心啊，一直与西方文明 没有多少接触啊。这个到了近代，这个西方人才通过大航海，通过这种世界的商业贸易，把全世界给联系到了一起。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这个被迫的拖进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体系，开始接触西方啊。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即使我们不去责备，我们不要去总责备什么明清的那种闭关锁国，就算你不闭关锁国，在古代的那种环境之下，你很难跟这个西方，跟这个国外，尤其是跟西方有什么太多的关联，有什么太多的交往。这个就有一些笑话嘛，这个也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说的不一定准确哈、啊。就是说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啊，据说这个道光皇帝就问说，英吉利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啊？他跟这个罗刹国接不接壤啊？我们要是派马队过去，骑马过去要几年时间？今天听着这些话就像笑话一样，可是在当时这确实就是实情。如果把我换过去的话，我可能还不如道光呢。所以这种中国的这种封闭啊，它有它客观的原因，我们不要去责怪这些古人。那么在近代，我们开始打开国门，与西方的文明不断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固有的文明就不断的受到冲击，我们不断的惊讶于彼此之间的差异。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西方的器物文明啊，这个科学技术，这种坚船利炮这种发达，这个不要说古人了，就是从我来说吧，我小的时候上初中学这个几何学，平面几何，当时真是觉得这个东西真是了不得，推理如此之严密，而且这个怎么可能能想到这种办法呀，非常的震惊。后来更令我震惊的是，这种平面几何它是西方古希腊的东西，距今已经2500多年了，人家就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平面几何的体系了啊，非常难以想象啊。但是这个与此同时，其实更令我们震撼的倒不是器物文明，而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的那种政治文明。这种英美的宪政制度啊，宪政共和，它跟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君主专制差距是那么大，英美的那种民间自治和我们视若无睹的中央集权之间简直是天壤云泥，以至于当晚清的这些人呢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惊呼此乃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可是就在很多人为这种陌生深感无措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啊，他们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古老的先秦儒家所描绘的那种啊三代盛世啊，那种儒家的那种政治理想，它倒与英美的这种政治现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相当多的相似的地方。前两天呢，我听了一个讲座，是秦晖老师的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是这个晚清儒家与西学东渐。啊，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网上都有他的文字版，是2009年秦晖先生在中央党校做的一个演讲，讲得非常之好，我特别的喜欢。那么他就提到晚清时代的很多儒家的士大夫啊，对西方的这种认同他很不一般，比如说郭松涛我们都熟悉，郭松涛说啊，他对英国的这种称赞，他说三代以前呢读中国有教化人啊，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善其盛，其是中国亦由三代盛世之势一地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郭松涛认为西方尤其是英国啊，他这个文明非常好，好在哪儿呢？并不是好在他船坚利炮，而是好在他政治政教风俗非常醇厚啊。然后呢说中国在三代的时候，只有中国有在东亚这片地方，只有中国有教化。我们看那些胡人那些周边的那些民族，其实就像看动物似的嘛，没开化的。 而自汉代以来，秦汉以来，中国这个教化就日渐微灭，没了。这个教化反倒在欧洲非常的繁盛，到今天非常繁盛。今天的欧洲看现在的中国，就是晚清的中国，就像三代时候的中国人看那些夷狄一样啊，就像看动物似的。另一位这个秦桧先生提到，另一位这个就是徐继瑜写那个《营环之略》的那位，他也说了很多这个英美的好话，而且主要是讲美国啊。而且我们知道，他这个《营环之略》是1844年吧写的，那个时候的美国也算不上强国嘛，所以他夸美国，他赞美美国，并不是讲美国什么国富兵强。这个国富兵强这种称赞，这是法家式的称赞，而徐继瑜的称赞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做的。他讲的什么呢？怎么称赞美国呢？讲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复之公论啊，推举之法基于天下为公。这个就像三代之一啊，他就有俩字我不认识，不好意思。然后这个说美国崇让善俗，不上武功啊。然后还提到了另外两个人，张树声、薛福成啊，我就不这个一介绍了啊。还有一位就叫做王涛，王涛称赞英国是这么说的，说以礼仪为教，说英国以仁义为甚，这为基，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晚清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对英美的这种称赞，他不是出于其他的这种价值观，而就是通过这种儒家的这种观念去赞美的这个西方，赞美的英美。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英美本来就好，你不管是谁看了他都好。但是我说这个事儿不一定，你如果是把商鞅派到英国去，我估计他不会称赞的，他不会那么赞颂的。商鞅会赞颂谁呢？他会赞颂比如说像普鲁士这个。而且我估计商鞅会说，这个普鲁士搞得不错，但是呢还有不足，比如说在一些个年代，这个普鲁士还有一些这个言论自由的这种事儿，这怎么能行呢？我估计商鞅会怎么说呢？他说，我估计他会说，把普鲁士交给我治理，你给我治理，给我20年，我还你一个统一的欧洲，到时候你威廉一世就不只是做这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了，你做全欧洲的皇帝都没问题。我相信商鞅能做得到。所以说在晚清时代，这种儒家的士大夫们对于英美的这种赞颂啊，它不简单，不是那么表面的那种问题啊，而是说我认为怎么样呢？就是说尽管中国在秦汉之后是法家的秦制，但是这种先秦古儒的种子呀，它仍然随着儒家的这种文本呐，随着它的传承被传下去了，深埋在中国人的心里面。而当这个近代人们看到西方，尤其是看到英美的这种政治之后，这个种子被唤醒了。唤醒之后，他就会去评价，从儒家的视角去评价英美，就会赞扬英美。那么这些啊，我想这个无不推动着后人的这种努力与探索啊。我相信呢，当我们深入的了解了西方，同时也深入的了解了我们自己先秦的这个古儒家及其背后的这种历史之后，我相信我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的一些本质性的关联啊。这些关联不仅能够解释我们的这个古老的儒家，乃至于我们自身从哪里来啊，或许还会指引我们未来啊应该向哪里去。所以就是这个我选择这个课题作为这个博士期间的这个研究方向啊，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带着这样的期待展开的。那么首先呢，我就想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这个选择先秦的儒家作为这个讨论的课题。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呀，它不只是有儒家啊，它有这个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的文化，它的根在哪里？它的根在周代，在这个东西周 春秋战国啊，这个不是因为周代这个时间早，不只是因为它早，关键你我们看商代比它早不早？比它早，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后世没受商代的有太多的影响，而主要是受周人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我总结一下，先秦这个时期虽然说号称诸子百家，但实际上这个比较成熟的有传承的那种流派大概也就是十几个吧，并不多。这个除了四大显学儒墨道法之外，这个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流派，比如像兵家，像这个阴阳家、杂家、名家，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家，反正一共加起来也就十多个吧。还有纪然家，搞经济学的纪然家。那么这些个诸子百家在秦汉以后大部分就衰落了啊，有即使是这个墨家跟法家这种先秦的显学啊，也都逐渐衰落了。这个尽管我们说这个秦制是法家给他创造出来的，但是在秦汉之后法家也失去了传承，剩下来的呢就是儒道两家，加上后来传入的佛家，实际上中国的传统这个思想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大家。其中呢儒家的地位是这个官方意识形态，尤其是在董仲舒这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啊，儒家的这个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那么尤其是在隋唐之后，隋文帝搞了科举之后，主要就是考儒家经典嘛。尽管我们说唐代的时候曾经短暂的考过一些道家的经典，但是后世主要还是儒家。那么在宋明时代，我们知道甚至这个民间都是自治的，这些个读这个孔孟之道的这些士子们考取了功名之后，在乡间他们就变成了士绅，那么民间有一些什么纠纷呐，有一些什么事情都是找他们去排解啊，而很少去找官府。那么他们是怎么去管理民间事务的呢？就是通过儒家的这些这个伦理纲常啊，儒家的这些个封建秩序去搞。所以呢千百年下来，可以说儒家的这些东西它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啊，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呐。它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我们以前经常看的一些个港片，比如说关于黑社会的，比如说《古惑仔》吧，那个里边讲的很多的就是这个情义，讲的这个兄弟情义也好，还是这个重情重义也好，讲的其实都是儒家的这一套嘛。黑社会入伙的时候要拜关公，儒家的武圣人啊，他讲的都是儒家这一套。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影响不是通过书本来进行的啊，所以说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群体无意识啊。而且呢在那个时代，在古代的时候，可以说中国各个阶层它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东西就是儒家的这个共识。不论是你是哪个阶层，你是王侯贵胄还是平民阶层，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识。今天未必有了啊，今天未必有了。那么我们的对这个儒家近代以来，尤其是从五四，从这个新文化运动开始，这个就反儒的这个潮流就起来了啊。陈独秀就批判儒家说什么呢？说儒家的三纲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啊。比陈独秀更猛烈的，其实在那个时代也不少。比如说吴虞，他说什么？他说道丘，孔丘啊，道丘之疑惑及万事。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吃起人肉来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所以这个五四这种反儒的意识，其实也是深深的影响了大陆这边建国之后的主流的官方对这个儒家的态度，影响深远。那么 我们说从五四到今天已经100年了，但实际上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把儒家的影响完全的给它清除出去啊？我看未必。我看哪怕是那些反儒最狂热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嘴上骂着孔孟，但是可能骨子里他的那些价值观还都是儒家帮他塑造出来的。那么五四的时候，新文化运动那个时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反儒呢？我想啊，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这种接受度很高，很多文化学者都是希望能够这个全盘的去接纳西方文化，改造我们自己的这个落后的文化，所以很惯常的一种思维就是，那我要接受一种新东西，就要把我自己原有的东西把它抛弃掉，才好去接受新东西嘛，对吧？直到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的看法啊，我对此呢是保留一定的意见的。那么另一个原因，我认为啊，可能还是因为人们对儒家的一些误解啊，比如说把儒家当做什么呢？当做中国的专制或者是专制之源。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有的朋友就会说了，这个五四毕竟比我们更早一些啊，他距离这孔孟那个时代也更早一些，他肯定了解的比我们多呀啊，那个时代很多人这个启蒙教育还是儒家教育嘛，对吧？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能完全这么看，古人了解的未必比我们多。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小时候读那个金庸的小说，我特别喜欢《射雕英雄传》，读了很多回。其中有一段呢，就是黄蓉和郭靖俩人吧，去找一灯大师，跟一灯大师的这个男弟，他的手下有一个这个弟子，这个朱子柳就相互就杠上了。这朱子柳呢，就嘲笑他们俩说，这个孟子说了，男女授受不亲啊！你们两个人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姑娘，一个小伙子，在一起，分男女授受不亲吧？黄蓉听了就很生气嘛。黄蓉说：“这个孟子最能胡说八道啊！我爹做了一首诗，我给你背一背。”这个他就背了，是这么一首诗：说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睡未起，然后就把这个朱子柳说的哑口无言。但是这句诗呢，其实不是黄老邪做的，也不是金庸做的啊。实际上这个据考证，它是宋朝人的作品，然后呢被收录在明朝的冯梦龙的一个叫《古今笑概》的一个集子里边啊。这个不管是宋朝还是明朝，我们说啊，这都很说明问题的。前两句我们不提，我们就看后两句。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睡未起？这个对于孟子的这种反诘、这种嘲笑，其实是明朝人或者是宋朝人，他们出于自己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的那种政治状况啊，以那个为基点来批判的孟子啊。其实我们今天也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用自己的这种这个社会现实去往古人身上套，这是不对的。因为在宋明这个时代啊，那是集权皇权、专制皇权的时代。这个你放着天子，你不去辅佐啊，你跑出去辅佐诸侯，或者是辅佐别人，这个在皇权时代，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啊！啊，你读书人读完书了，你只能卖给皇上嘛，你怎么卖给别人呢？但是在孔孟那个时代就不一样了，这个先秦的封建时代，士子们读了书，有了能耐，他就可以到处流窜，他可以自由迁徙，去任何一个国家去这个谋官啊，卖我的这个才学。就像我们今天大学生毕业了，你不一定非得给国家政府机关或者国企工作，你完全可以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劳动力卖给私人企业，卖给私企老板呢，没问题。但是在宋明那个时代，他没法理解这些。所以说当然也不是说这个所有的那个时代的人都不理解 封建时代的事情啊，这个孔孟时代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说不少人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宋明那个时代的这个心学，无论是心学也好还是理学也好，这都叫新儒家嘛，他一定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啊。所以我们要是想要理解儒家的原意的话，去看宋明时代的儒家的东西的话，就不如去直接看先秦古儒的东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先秦的孔孟的这种儒家去做研究。那么下面呢，我大概简介一下我的这个研究思路哈。其实我这个很多观点啊，这个思路啊，在网上跟很多朋友都有过交流，甚至是激烈的辩论，也得到了，确实得到了一些朋友的支持。所以经常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牧主人呢、啊、你能不能来我的群做一个讲座啊，好好的给讲讲，阐述一下你的观点。我说那没问题啊，但是我现在这个论文还没完成，还没发表呢，就一推再推，结果这么一推呢，很多群就没了，就黄了，就被封了。所以这个今天现在终于算是整完了，我就拿出来讲一讲。那么这个思路呢，可以说讲儒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倒不是说儒家有多难哈、啊，关键是关注的人太多，前人这个研究的太多，你能想到的东西早有人研究过了。那么我这个基本思路呢，就是首先把儒家拆成两大块来说，一块是它的这个道德哲学，也就是儒家的内圣啊，大概相当于吧，一块是它的政治哲学，相当于是儒家传统中的所说的外望啊，把它分成两大块来研究。然后这个分别与西方的这个思想去做比较研究，我觉得不做比较研究很难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讲清楚啊。因为我们还有就是呢，我们传统上啊对这个儒家的研究，从秦汉以后这个比较侧重于他的道德哲学这块的研究，而在政治哲学上是逐渐弱化的。那么首先我来大概讲一下在道德哲学上的这个思路哈。我们知道在晚清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的那个时代的人就早已经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了啊。这个学了西方的哲学思想之后，很这个自然的事情就是拿西方的东西跟我们固有的自己的东西来做比较，这个早就开始了。比如说民国时代熊十力先生，他就是用西方的现象学去重新阐述儒家的思想了，不是佛家的思想啊，儒家是，他写了《新唯识论》那个书啊，唯识宗，唯什么叫识啊？那就是这个佛家的这个六识嘛，就跟现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跟西方的现象学做比较。那么儒家这一方面就更多了啊，比如说这个出现了好多这个方面的学者，比如说梁漱溟、冯友兰、房东美、张君立啊，熊十力也是，还有熊十力的三位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副官啊，这些人号称是新儒家的八大家啊。此外还有谁呢？像贺林、钱穆、马一夫、余英时、程中英，这些人也包括，也有人把我的师公李泽厚先生也算进去了。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呢，这个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做这个比较这个中西比较做的比较好的，我认为谁呢？是牟宗三。他的理路就是用康德哲学来这个解读儒家思想。他本人也是康德哲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这个成名成家的人物啊，他曾经独立完成了康德三大批判的译著。那么上世纪的50年代，他写了《认识心之批判》，很显然是康德的东西吧。60、70年代写了《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啊，《现象与物自身》明显是康德式的思想，《心体与性体》还有《元善论》等等一系列著作，这个。他这个不只是用这个西方康德的思想来解释儒家了， 甚至我觉得他走的这个有点太远了，他甚至是希望用儒家的传统思想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啊，比如说提出了后来他提出了好多很玄的那些理论，比如说什么良知砍线论、两层存有论、什么福德相极论，还有最让我觉得头疼的一个叫道德底行上学。我们知道康德的道德哲学它叫道德形而上学，这个莫诺三搞出一个道德底行上学，大概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宇宙啊，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呢？他认为是人的良知道德孕育发展而来，所以道德是自然的这个基础，所以叫道德底行上学，而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这个太玄了。所以他这种大胆的理论创新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这个比如说我的师公李泽厚先生就说，这个使我非常惊讶的是，下了大功夫翻译了三大批判的牟宗三，却对康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做了完全误解或有意的曲解，如智的直觉和所谓内在超越。我们知道在康德的体系里边，智的直觉，当然现在邓小芒先生的翻译叫做知性直观，这个东西是指的是认识论方面的东西啊，它是为了厘清人在这个自然认知方面的认识边界的。他认为人不可能有这种知性直观，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想一个东西它并不能变成现实，只有上帝有这能力。比如上帝说要有光，光就出来了，要有这个风，风就出来了，上帝才有这个能力。而牟宗三在这里把它给曲解了，作为他构建他的那个道德底行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李泽厚先生就是这么讲，他不以为然。那么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大陆研究最近这几十年研究康德哲学，我觉得完全可以算上是第一人呐、邓小芒老师。邓小芒老师专门写了一个系列的文章啊，去这个澄清、去分析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误读和误解啊，这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利。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儒家与康德哲学做比较研究这个路径倒是对的，倒是对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邓小芒老师，他讲康德哲学，那我太喜欢了，太赞了。但是他经常会讲一些儒家的东西，这个有很多观点我是不大认同的，我没法认同的。那么我认为儒家拿儒家来与康德哲学比大致是对的，但问题是什么呢？它不完备啊。因为什么呢？儒家的学说它不只有道德哲学，你用这个道德哲学与儒家的道德哲学内圣与康德哲学的道德哲学做比较毫无问题，我也是走的这个路子。但是呢，儒家不只有道德哲学，它还有外望的一面呢，还有政治哲学呢，这个方面你就不能拿来跟康德哲学做比较了。所以在外望的这个方面，政治哲学这个方面，我是拿这个西方的另外一个流派作为参照，这个流派就是保守主义啊，这可能也能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对儒家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贡献吧。因为我查了一下，在以前应该是没有这方面的专著或者是论文的，这样的比较研究以前好像是没有的，可能是我查的不够充分啊。所以这个方面的也是我这个论文的重点，大概占了至少得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剩下的部分是讲这个儒家的道德哲学。那么下面我这个大概简介一下在政治哲学这方面的这个思路哈。我们说先秦的儒家呀，他最终的关切是很清晰的，他就是要关注这个现实政治的问题，为现实社会的问题开出药方啊，想要为这个现实这个世界的问题开辟道路，指明方向。可是到了秦汉之后，思想桎梏，这个儒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这个研究啊，逐渐就受到了打压，就成了禁区了，就逐渐衰落了。在这个汉景帝的时代啊，这个我们说 汉景帝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时代呢，有两个大臣，黄生与袁固生。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字儿念的对不对啊，我这个文化底蕴比较差，可能会念错别字儿，请大家原谅。这两个人呢，有一次就讨论汤武革命的合法性的问题啊，其中一方认为商汤推翻夏桀暴政，这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的暴政，解民于倒悬嘛，都是正义的，没问题。而另一方面，另一方的认为什么呢？这都是子弑父，臣弑君，臣子推翻了君主，犯上作乱，当然是非正义的啊。这两方就相持不下。我们知道前者呀，实际上这个是说什么呢？其实这两者都是想要为汉朝说话啊，为汉朝说话。前者的意思实际上是希望为汉朝的建立这个提供合法性，汉高祖刘邦这个推翻暴秦嘛，解民于倒悬嘛，那你就有合法性了。可是后者也是为汉朝着想啊，他是为汉朝的稳固着想。汉朝既然建立起来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允许其他人再起来推翻汉朝了，所以要强调子弑父，臣弑君，这是犯上作乱，没有合法性啊。我们知道前者其实这个是有点接近于孟子的思想，后者呢有点接近于孔子的思想啊，这样双方就相持不下。这个细节的这个问题啊，以后我们还会去讲，我这个论文也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也仍然有效，仍然存在。早几十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文艺作品，我们大陆的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宣传革命的合法性嘛，这个革命如何艰苦，如何这个为民着想，解民于倒悬。可是后几十年这个基本上就不提了嘛，他怕你学嘛，所以到今天都是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当时这双方就相持不下，相持不下怎么办呢？啊，我们知道以前这种纯理论的问题，这个是学者的事儿，学者才有这种话语权嘛。啊，你君主怎么能参这个哪里说了算呢？你君主地位虽高啊，虽然尊贵，大家都尊重你，但是他不等于说你说了就是对的，不等于说你就在这个领域你有研究，对吧？咱们说一个观点是怎么样对还是不对，我们应该看的是它背后的道理，而不是看谁说的这句话啊。所以在那个以前，在封建时代，就算是周天子，他也不会说这个我要给天下开辟道路，指明方向啊，他不会这么讲。可是这一次的政治就不一样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两个大臣呢，怎么解决呢？就把汉景帝，把皇帝请出来了。让皇帝来裁决一个学术问这个理论问题啊，我们看这就是两个时代的巨大区别呀。其实汉景帝到离开那个春秋，离开战国晚期也并没有多少年嘛，是吧？我们看帝制时代就是这样，皇帝讲的就是真理呀，啊，一句顶一万句，那真理呢，反过来还能加持皇权。那么汉景帝给出了什么答案呢？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个话讲出来，它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说在汉代呀，人们觉得马肝是一种美味，但是人们很迷信，认为说马肝是有毒的，所以吃这玩意儿是有风险的。所以这个汉景帝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懂美食的人啊，懂美味的人，你吃肉，但是你别吃这个有毒的马肝，并不会损害你作为一个这个美食家的名声啊。那么你研究学问的人呢，你别去研究这种犯禁的终极的政治哲学问题，也并不是说你水平就不行啊。所以呢，通过这么一个很软的这么一句话，看似很软的这么一句话，相当于是给儒家的学者们在学术理论的研究上就算是画上了一个禁区。当然也不是说绝对的，但是至少他给你一个限制，你研究这玩意儿就是有点风险了，从那以后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对于这种 政治哲学的研究，你就这个少研究了，就犯忌讳。所以我们看这个从秦汉以后，儒家的这个研究的重点在政治学、政治哲学上，这种研究就逐渐的弱化了，最后就衰落了啊。但是他可以去研究另一面啊，研究什么呢？就是道德哲学，研究什么心性之学呀。所以我们看这个宋明时代的新儒家基本上都是讲这个方面吧，啊，这些十分空洞的一些个理论啊，他不敢往现实上靠，讲什么天地之性，什么阴阳五行八卦，什么良知，什么天理的，都是这些东西。这个风气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当代新儒家也是这样。比如说墨竹三，我们前面看他的研究其实主要是研究这个理学与心学啊，拿来跟康德哲学做比较。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角度就是去研究儒家的政治哲学啊。那么呢，这个我是做这个比较嘛，中西比较嘛。那么儒家的政治哲学应该与西方的哪种这个流派去做比较呢？我们知道在近现代以来，西方主要的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政治思潮主要就是三大种，一个是这个自由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还有就是保守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咱就不讲了，有的是人讲，这个不缺咱一个，研究也很多。这个自由主义呢，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也很大，尤其是在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影响是很大的，获得广泛的认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也起步很早，晚清民国时代就已经有了。这个但是西方的政治学的这种保守主义政治学引进的就比较晚，它的系统性的这种引进呢，可以说是改开之后才开始的。这个1980年美国有一位学者叫史华茨，他当时就说中国几乎没有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啊，可见中国在这个方面起步有多晚啊。比如说这个伯克的这个埃德蒙伯克，这是这个古典保守主义之父嘛，他的经典作品是这个法国革命论，这是什么时候才翻译出版的？这是1998年。其他的呢，比如说塞西尔的保守主义，那是1986年出版。再有像别的这个曼海姆的那本保守主义，那是2001年出版。这个伯克的另一部书是自由与传统啊，副标题是伯克政治论文选，这是01年出版。克拉斯顿的那个保守主义的含义，那是05年出版的。此外呢，我们一定要特别感谢的就是冯克利老师，山东大学。这个冯老师呢也在我们群里边，他这个主持翻译了相当多的关于保守主义的这种西方文献，还有就是这个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方面的文献，比如说海克等等。这些译作大概也基本上都是在2000年前后才翻译出版的，所以我们看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引介呀就很晚，起步就很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处于在原点的这种研究之中。所以呢，对于拿这个方面跟中国传统思想做比较研究，那你起步一定是更迟了，更迟滞了啊。所以呢，这个这个角度的研究我认为尚未开始，而且呢我认为它一定是未来儒家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一个方向。那么我下面要讲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儒家的政治哲学这块啊。那么首先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儒家和这个西方保守主义他们的这个历史背景。因为我是深感的这个我们原来对于儒家的研究，儒家思想的研究太过于空洞，太理论化，主要是在偏向于那个道德哲学方面啊，什么心性道体啊，天理人欲，阴阳太极，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对先秦儒家的认识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这个事实来看，历史现实来看啊，必须要把对儒家的研究 纳入到历史中来看待，尤其是从这个政治结构的演变史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要谈到政治结构的这个演变史来看的话呢，这个角度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封建这个政治到集权政治的这个转变，而且这个转变我们姑且称之为古今之变啊，而且这个转变呢不只是中国，几乎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大文明大的文明啊，这个几乎都有过这种转变。比如说西方吧，这个法国、德国、俄国都有这种转变。那么中国的转变是这个转变是最早的，这个古今之变秦代就有了，2000多年前啊，废封建立郡县，这就消灭了贵族阶层嘛，全天下只留了一个贵族，就是皇帝。那么臣民大臣和老百姓都是臣仆啊，你没有独立的人格的。在西方呢，在西方这个转变就是发生在近代，法国呢比较早，法国可能是西方最早的了，它是从14、15世纪就开始了，因为法国当时与这个英国打百年战争，英国呢战斗力比较强，法国这个因为当时彻底的封建化，所以法国这种力量就是不能够凝聚起来，一盘散沙，被打得很惨，所以呢，他就逐渐开始在这个战争后期就开始集权化，到大革命的前期，法国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集权的国家了。尽管他还保留了给贵族保留了虚衔，但是已经完全没有治权了。那么法国革命之后，这个拿破仑战争就几乎是对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固有的封建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普鲁士啊，普鲁士是在18世纪初被这个拿破仑给占领了嘛，普鲁士人就想奋发图强啊，这个18世纪初就搞了施泰因改革，施泰因这个人搞了改革，让普鲁士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然后能够复兴强大，而且这个效果也确实很明显，所以普鲁士从那个时代开始就彻底的抛弃了中古时代的这种封建制度，转向了集权啊，这是德国。那么俄国呢，这个俄国比较早的这个转变就是18世纪初这个彼得一世搞的改革啊，从那个时代他就开始削弱贵族，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并不彻底，是到这个亚历山大二世吧，1861年搞的改革算是比较彻底，废除了这个农奴制，然后这个国家彻底转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啊，所以俄国也发生过这个转变。那么日本也发生过，那么日本这个去年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啊，这个我觉得我们这边对这个事件的重视可能比日本自己还要重视。我们学界这种研讨会，我们在群里边反正我好像已经听了有三四次了，反正很多，说明我们很重视，因为正好也是我们这边改开4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吧，对吧，所以很重视。我们一般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正面肯定嘛，因为它也确实符合我们这个改开年代的这个主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得从两方面去看啊，如果我们从文明开化科学进步这个方面看，明治维新那确实是正面的，但是如果从政治方面来看就很难说了，因为尽管日本人喊着这个脱亚入欧啊，脱亚是成功了，但是欧洲也不是完全一样啊，它也至少有两条路，一条是英国那样的虚君共和的那种政治，另一条就是德国那种君主集权，集权专制，君主专制那种模式。而日本呢就是走了德国这条路啊，学了这个废藩置县，学了军国主义。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这么学这个普鲁士 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明治维新呢，是1868年的事嘛，那个时候普鲁士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1864年普鲁士刚刚打败丹麦，1866年打败了老大哥奥地利，因为我们知道奥地利是德意志民族的老大哥嘛，啊，人家正统嘛，打败奥地利相当于说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啊，没奥地利什么事了，在我们普鲁士手中了。那么到明治维新这个1868年，普鲁士正在酝酿普法战争啊，啊，三年之后71年统一德意志，啊，完成了统一。所以这个时候的普鲁士那个国力已经是非常强盛的了啊，他实施这个19世纪初施泰因改革，改革了之后呢，这个普鲁士的农奴被解放。这个农奴解放呢，并不是白解放的，这个农奴解放这个变成自由人，他要掏一笔赎金，这个赎金要给他的贵族领主容克，这个领主，这个领主拿了这个钱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资本家。所以说这个普鲁士的资本主义的这个起步就很高啊，它是发展非常迅猛。加上普鲁士那个时候又搞了这个北德意志的这个关税同盟嘛，这个贸易同盟，这个其实相当于是欧共体和这个欧盟的前身吧，啊，所以它的经济迅速发展。然后这个德意志又非常普鲁士啊，非常重视教育，非常重视科学研究，这个所以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这个普鲁士是顶级的科学家辈出啊，他这个洪堡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可能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法跟他这个大学去比较啊，可见他的这个当时这个势头有多猛，大有赶超英国老大哥的意思。所以日本当时要学的话，这个第一他觉得英国是不是没落了呀，这个普鲁士势头这么强啊，而且呢他觉得普鲁士国情适合于日本，因为普鲁士是刚刚从封建制走出来的，那么日本也觉得自己的这个原来也是封建制嘛，啊，很适合我，所以日本就学了德国，然后这一学啊，就把德国的这个集权专制学来了，所谓的就不是虚君宪政了，就是实君宪政了，啊，同时也把军国主义学过来了，所以呢，后来的这个亚洲各国人民灾难很有意思啊，其实源头是在遥远的欧洲那边。而有一个国家非常特殊，那就是英国。英国是在这些主要的文明的大国里面，它没有这个，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从封建走向集权的一个国家，这么一个特殊的文明啊，非常的独特。它没有从封建走向集权，而是从封建直接转向了这个现代我们说的宪政、共和、民主、自由，转向了这个。而宪政自由这一套东西，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封建中古时代的封建制的一个延续啊，它的原则其实都是来源于中古时代的封建制的。那么英国就非常的特别，如果我们把这个各国的历史把它比喻成一棵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还有和西方各国还有日本这些国家，原本从这个早期，如果就是这个大树的根上看的话，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一回事，都是封建制。可是中国最早早的就跑到枝杈上去了，走向集权了。然后法兰西、普鲁士、日本、俄国各个主要国家大国都纷纷的走上了这个集权的枝杈上去，岔路上去。而英国以及这个英国的延续美国，他们不一样，他们一直是沿着原来的封建的老路往前发展，逐渐延续到了今天，就出现了我们这个羡慕不已的一个宪政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这么一个国家的出现，其他国家你要不然你主动的学它，要不然你就是被动的被输入。我们看这个整个近现代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法国这个解决法国是通过拿破仑战争解决的啊，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的逐渐 不得不学习英国的宪政制度。然后德国呢，是通过一战、二战两次世界大战把德国给解决掉了，还有日本，连战日本一起解决掉了，都是通过英美国家的强势输入，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输入给你，然后解决掉了。那么俄国呢，怎么解决掉的呢？通过冷战，当然没有完全解决掉，可能是因为这个是冷战不是热战哈，还没有完全解决掉。那么我大清呢，可能是未来也远不了了，我估计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呢，所谓的中西之别啊，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啊，不是什么东西方的区别，也不是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区别，而是集权与封建的区别，是专制与宪政的区别，甚至更简单的说啊，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别。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对儒家的这个解读，对他的分析，都是在这种历史的框架之内去做的这种解读和分析啊。那么如果从这种历史来分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儒家与从政治哲学这方面啊，首先就是先秦的古儒与西方保守主义，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相似之处，就是说他们出现的契机都非常的这个类似。儒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知道是孔子嘛，是吧？在孔子以前，儒家所讲的那一套封建秩序、伦理道德，其实在这个孔子那个时候并不是黄金时期，黄金时期在西周的那个封建制的全盛时期，那才是全盛时期，那才是黄金时期。但是在黄金时代，封建制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出现儒家，对吧？并没有出现儒家，而是在孔子那个时代面临礼崩乐坏的时候才出现了。什么叫礼崩乐坏啊？就是封建秩序解体崩塌。所以说，不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是不会有人跳出来维护他的啊。人们日用而不知嘛，这个熟视无睹的东西谁去维护它？所以只有面对危机的时候，才会有人出来维护它。而西方的保守主义呢，我们说古典保守主义，这个伯克那个时代啊，是一模一样的，是面临当这个英国人面临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威胁的时候，他出现了这种声音啊。因为什么呢？当时英国自己内部就已经有人在说，这个声称我们应该是不是走法国的道路，而且影响也很大。就是在面临这种危险的时候，这个伯克跳出来了，保守主义出现了，对吧？所以说我并不是说这个保守主义与封建制它有什么必然联系，他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这个逻辑上，在理论上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具体的这个历史事实上恰好却发生了关联。所以我这个讲这个这个儒家与保守主义这个政治哲学这块啊，其实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一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保守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从形式上去讲，从形式上去讲，这一方面是不涉及、不牵扯到任何一种这个历史事实，不牵扯到什么封建制之类的东西的啊。这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从内容上来讲，也就是从这个儒家和西方保守主义的具体的一些个政治措施、政治的这个举措上来讲的，这方面的东西就涉及到一些历史的东西了。那么儒家在这个方面，它就是一种封建传统，而英国在这个方面，这个伯克时代的英国，它保守的并不是封建制，而是英国当时的那种宪政制度啊，宪政那种政治。但是这种宪政政治呢，它也并不是这个它并不是无源之木，它是从封建制过渡而来的啊，它是从这个中世纪的封建政治发育而来的。所以这个宪政制度的实质也正是封建原则嘛。所以从内容上看，儒家与这个英国的保守主义从在内容看是最为接近的。比如说法国的保守主义你不能比较，像麦斯特也是贵族出身啊，麦斯特他保守的是什么？是法国的那种集权专制的制度， 天主教啊，这个对峙的保守主义，保守的什么民族主义啊、浪漫主义啊，这些跟儒家都没有相似性。但是英国当时的这个保守主义，这个伯克的保守主义，就与儒家有一些联系了，因为他们的根是一样的，都在封建政治。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这个内容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最后讲一个小问题，在真正切入这个实际的东西之前，我们先有一个感性的这个了解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文艺作品中，大家看，大家认为哪一个人是比较接近儒家那种人格的，就是儒家比较推崇的那种人？我觉得就是这个金庸笔下的郭靖啊。那么哪一个文艺人物是英美保守主义所塑造的那种典型呢？那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阿甘正传》的那个阿甘电影，那个阿甘。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人，他们在性格上有没有什么，甚至人生际遇上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郭靖他又不是读书人，不是学究，他怎么能是儒家喜欢的推崇的那种人呢？这其实正是对儒家的一种误解。其实郭靖这样的人才是儒家想培养，就儒家培养的目标。如果能把人都培养成郭靖，那孔子就高兴了，那太高兴了。我们看郭靖是什么性格？第一就是他特别笨。用哲学的话说，就是工具理性低下。这个我记得原文里说啊，郭靖一般的小孩两三岁都会说话了，郭靖到四岁才会说话，才开始冒话，到七八岁了才能说整句。然后呢，他学武功，这个江南七怪怎么教他也学不好，别人学两次三次，一次两次就学会了，他练个几十次上百次都学不会，非常的笨。我们再看阿甘呢，这个阿甘就我不知道老外怎么想的，干脆找了一个傻子，这个做自己的主角，找了一个弱智做自己的主角，这个工具理性就更低下了。那么郭靖和阿甘都是笨人啊，这个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虽然笨，但是他们的道德意识非常强烈。你像郭靖深明大义。很多问题你都不用思考啊，这直接从本性中就把这个德性流露出来了啊。那么跟郭靖相反的是谁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黄蓉。黄蓉的工具理性很高，非常聪明，非常机巧，但是在这个道德方面，在大义方面，他就明显不如郭靖。孔子说得好，刚直木讷，近于人啊。这个曾国藩也说这个做人得做什么样的人呢？要卓诚，要憨直。这个人大家想一想，其实不就是郭靖吗？刚直木讷，近于人，巧言令色，嫌疑人。这个巧言令色谁呢？就黄蓉嘛。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说郭靖是君子的话，那么黄蓉明显就是一种接近于小人的一种人，不是鄙视他，就是说接近于平民百姓的那么一种人。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黄蓉非常崇拜郭靖，其实就是这种平民百姓对这种封建贵族那种君子的那种崇敬。在阿甘那儿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也有一个反面人物，就是甄妮，他的那个爱人甄妮。甄妮呢，当然不是黄蓉式的人物，不是普通的平民。这个甄妮很明显就是民主党这个左派的那种形象，这个到处吸毒，到处流浪啊，有自己的梦想，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阿甘身边，给他生了孩子。所以这个非常的相似，而且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这个体育好。因为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他的那个这个对体育是非常重视的。这个我们知道孟子那是天下有名的射箭高手，孔子那是孔武有力的一个人呢 啊，因为当时这个贵族的这个要打仗，要上战场的嘛，体育非常重视。郭靖体育非常好， 身体非常强壮，武功天下第一。阿甘呢也一样，从小就擅长跑步，不擅长学习，擅长跑步。擅长跑步，最后进了橄榄球的校队，拿了很多的冠军，最后因为体育好保送上了大学。阿甘自己都说，我这样的人也能进大学。然后毕业了之后参军，还是因为体育好，跑步厉害，最后救了好多这个战友的生命。回到国内还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好像是肯尼迪吧，受到总统的接见。这个乒乓球打得还好，体育特别好，这都是保守主义的特点。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个封建时代的这个贵族那儿演化过来的是那么演化过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郭靖这个家国情怀呀，阿甘呢也是一样，为了祖国上战场，对吧？参加越战。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从这个性格上，从品质上来说，那么郭靖我们看看啊，他是这个为人非常诚实敦厚，坚强勇敢啊，待人呢非常宽和啊，这个忠诚而且孝顺。阿甘呢，你可以完全这几个词儿你去对比一下，完全是一样的。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人类共有的美德，但是能够保守这种美德，那就说明问题了啊。OK， 今天呢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这个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群友啊，我们下次再会。这个感谢明和兄啊，就说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面临着当前的这种既有秩序传统，如果没有面临着威胁，一般不会有人去保守它啊，保守主义也就不会出现。比如今天的这个特朗普的上台，川普上台，保守主义上台，一样是因为面临着这种危险，这种威胁，他才上台嘛。